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46集，听小星辰要将生死置之度外，屋内一群少年胸中热血上涌，蓝景怡忍不住脱口道：谁说无药可救？你留下，他会治好你的。魏无羡道：我？抱歉，你说的是我吗？魏无羡实在不好意思说实话，这位小星辰已吸入太多尸毒粉，面色隐隐透出黑红，中毒太深，恐怕糯米粥已经不管用了。小星辰道：我已在这座城里杀了不少走尸，他们一直跟着我，待会儿还会源源不断地有新的过来，我留下，你们迟早会被尸群淹没。魏无羡道：阁下知不知道这座驿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小星辰摇头道：不知，我只是一名云游道，云游到此，得知此地异象，便入城夜猎。城中活尸走尸数量之多，能力之强，你们尚未领教。有的行动敏捷，防不胜防；有的被斩杀之后，身上会爆出尸毒粉，沾身即中毒。但若不斩杀，他们又会扑上来撕咬，结果是一样会中毒，实难对付。我听你们声音，里面有不少小公子吧，奉劝诸位还是尽早离去。话音刚落，大门外便传来了那对纸人姐妹的咯咯音笑，这一次笑声前所未有的尖锐。蓝景怡趴在门缝上看了一眼，旋即用身体堵住了门缝，瞠目结舌道： 好多。 魏无羡道：走失吗？多是多少？ 我不知道，整条街上都是，好几百吧，而且越来越多，我看那两个纸人快要撑不住了。 守门的一对纸人若是守不住了，门外整条街上的走尸就都会拥进这间店铺，斩中尸毒粉，而且若奋力厮杀，毒素流走会极快，不斩便会被撕咬致死。小星辰持剑欲推门而出，大概是想以残力抵挡一阵是一阵，但脸颊涌上一层紫红之气，竟跌坐在地上。魏无羡道：你安心坐着吧，很快就解决了。他随手又在蓝景怡的剑上划破了右手食指，血珠滴落。蓝景怡道：你又要用点睛照将术吗？每个纸人的眼眶里点两下，点完了你得流多少血？要不要我分一点给你？立即有其他少年挽起袖子：我也可以分点。魏无羡哭笑不得：不用，有没有空白符箓？这群世家子弟年纪尚小，还没修炼到可以即化即用的火候，因此背在身上的都是已经化好了的符箓。蓝思追摇头道：没有。魏无羡也不在意，化过的也行。蓝思追便取出了乾坤袋中的一叠黄符，魏无羡只拿了一张，粗略扫了一眼，并起右手食指和中指在朱砂绘制的符箓上龙飞凤舞地从顶画到底，嫣红的鲜血和赤红的朱砂组合成了一幅新的符文，手腕一翻，黄色的符，红色的字在空中自燃起来。魏无羡伸出左手接住燃烧后悠悠坠落的浮灰，收拢五指，微微低头，张开的同时将掌心里黑色的灰烬向那一排排纸人轻轻一吹，低声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浮灰扑面，站在最前方的一名阴力士忽然将他垂放在脚边的砍刀提起，扛在了肩上。他身旁一名云鬓高耸、衣饰华贵的纸美人慢慢举起右手， 纤细修长的五指灵活地转腾，似乎是一位慵懒的贵妇在漫不经心地欣赏着自己涂得猩红的长指甲。美人的脚边站着两名金童玉女，金童顽皮地拽了一下玉女的辫子，玉女冲他吐了吐舌头，一条近九寸的长舌从他的小嘴里倏然探出，像毒蛇一般在童子的胸口上戳了一个大洞，旋即缩回，又毒又狠。金童张大了嘴，露出两排森森的白牙，一口咬在了玉女的手臂上，两个纸人小童竟然自己先开始打起架来了。二三十只纸人一个接一个地开始东摇西晃起来，仿佛在活动筋骨一般，一边晃动一边交头接耳，稀稀疏疏的声音四下起伏，不是活人胜似活人。魏无羡道：屏住呼吸。说完他错开身子让出大门的方向，微一欠身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木门再次猛地弹开，尸毒粉的腥甜腐烂之气灌入，众人立即掩口抬袖阻挡。阴力士大吼一声率先冲出，剩余的纸人们鱼贯而出。木门跟在最后一名纸人身后重新关上。魏无羡道：没有人吸进去吧？众人纷纷表示没有。魏无羡便扶起小星辰，本想找个地方让他躺下，发现竟然找不出来，他只能坐在冰冷又满是灰尘的地面上。小星辰依旧紧紧抓着他的双滑剑，好不容易才从半昏迷中醒来，咳嗽几声，声音微弱的道：阁下方才那是点睛照将。魏无羡道：粗略懂。小星辰想了想微笑道：用来杀灭这些走尸的确是最好的法子。顿了片刻，小星辰才道：不过修习此道极易遭受手下厉鬼凶灵的反噬，就连身为此道开山之圣的夷陵老祖魏无羡亦不能幸免。我个人建议阁下今后不若多加小心，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少用，平时多修修别的。魏无羡心中叹了口气道：多谢规劝。成名的修士大多会旗帜分明地站出立场，划清界限，表示与某人不共戴天，而他这位小师叔在自己都快半死不活的情形下还婉言相劝，提醒他当心反噬，可见是个性情十分温和善良的心软之人。看着小星辰眼上厚厚的一层绷带，想到他的经历，魏无羡不免为之叹惋。一般只有涉世未深的少年子弟才会对这些歪门邪道心奇大于厌恶痛斥，除了脸色一直很难看的金陵，其他的都挤在门缝前观战。 救命，那女纸人的指甲好恐怖啊，被她抓一下就是五条沟。那个小姑娘的舌头为什么那么长那么硬？她是吊死鬼吗？男的力气好大，居然能一次举起那么多走尸，她要往地上摔了。看看看，摔了，摔裂了。 被小星辰拉着温言一阵，魏无羡拿下桌上最后一碗没喝完的糯米粥道：你中毒已深，这里有碗东西可能可以给你缓一下，也可能什么用都没有，并且非常难吃，你要不要试试？如果你不想活就算了。小星辰双手接过碗道： 当然想活，能活还是尽量活吧。 然而他低头喝了一口，嘴角就抽动起来，紧紧抿住才没吐，好半晌这才彬彬有礼的道： 谢谢。 魏无羡转头道：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人家说什么了？就你们娇气刁钻，吃了我煮的粥还诸多抱怨。金陵道： 那是你煮的吗？你除了最后往锅里加了一堆奇怪的东西，你还干什么了？ 小星辰道，不过我刚才想了一下，如果要我天天吃这个，我选择死亡。 金灵毫不留情地大声嘲笑起来，连蓝丝锥也绷不住，扑的一下。魏无羡无言地看向他们，蓝丝锥连忙正色。这时蓝景怡喜道， 好了，都杀完了，咱们赢了。 小星辰忙放下碗道，先别开门，当心恐怕还会再来。 魏无羡道，不要放下碗，拿起来喝完。说着靠近木门，从门缝中往外看去。刚经过一场非人的厮杀，街道上弥漫着稀薄的白雾和紫红的粉尘，尸毒粉正在渐渐消散，那群纸人则慢悠悠地在街道上行走巡视，满地尸块，遇到还能动的就狠狠地踩，只踩到他们彻底烂成一滩肉泥为止。除此以外寂静无声，暂时还没有新的走尸赶到。正在魏无羡就要放松时，从他的头顶传来一阵极轻极轻的异动，这声音实在是太难觉察了，似乎是有人在瓦片上飞速踏走，但这个人身法异常轻灵诡异，足音接近于无。魏无羡五感灵敏，这才捕捉到瓦片之间的细微碰撞声，这动静更瞒不过小星辰这个瞎子。他提醒道，上方。魏无羡喝道，散开。话音刚落，堂屋上方的屋顶破了一个大洞，碎瓦、积灰、草叶如雨纷纷而落，好在众多少年已经敏捷地四下散开，这才没人被砸伤。一道黑色的身影从屋顶上方的破口落下，这人一身黑色的道袍，身形高挑，腰杆笔直，力如苍松，背插拂尘，手持长剑，面容清俊，微微昂着头，一副很是孤高的形容。然而他的双眼里没有瞳仁，亦是一片惨白，一具凶尸。众人脑子里刚刚确定了这件事，他便挺剑刺来。他刺的是离他最近的金灵，金灵隔剑抵挡，只觉剑上传来的力量极大，震得他手臂发麻，若不是他的佩剑碎华灵力非凡，只怕早已剑断人亡。那黑衣凶尸一剑不成又是一剑，连贯一如行云流水，狠辣一如仇深似海，这次直斩金灵的手臂。情急之下，小星辰出剑替金灵挡了一击，可能是尸毒上涌，终于倒下不动了。蓝景怡惊骇道， 他究竟是死是活，我从没见过。 蓝景怡没说完后半句，行动这么敏捷，剑法如此精湛的凶尸，是因为他立即想起来了，他见过鬼将军也是这样的。魏无羡紧紧地盯着这名道人，思绪急转，拔出腰间竹笛，一上来就是一段凄厉刺耳的长调，刺得在场的其他人都捂住了耳朵。那名道人听到笛声，身形晃了晃，持剑的手不住地发抖，最终还是一剑刺来，无法控制，这具凶尸是有主的。魏无羡避开了这风雷般瞬息而至的一剑，错身间从容地吹出了另一段调子。须臾，那些在外巡逻的纸人也跃上了屋顶，从那个大洞跳了下来。那道人凶尸觉察有异，右手刷刷两剑回刺，将两名纸人从头至下劈成了四半，左手则抽出拂尘，千万根柔软的白丝仿佛化作了钢鞭毒刺，一甩便是抱头断肢，若是无意中扫到人，恐怕就被扎成了血筛子。魏无羡百忙之中抽空道， 都别过来，好好待在角落里。说完继续催动， 笛音时而跳脱轻佻，时而高亢如怒。那道人虽然双手并用，凶悍已极，但源源不断地有纸人从上方落下，围着他攻击。他打了这边，有那边，杀了前方，来背后，力有不逮。突然，从天而降一名阴力士，砸中了他，踩着他的肩，把他压在了地上。紧接着，又有三名阴力士从头顶洞口跃下，一个接着一个的砸在他的身上。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